傳統名校，囊括今屆七名狀元，其中兩人是超級狀元。受到疫情影響，大部分學校改為網上放榜，有考生對成績感到失望，認為疫情和社會運動影響備戰時間，亦都有考生相信成績可以勉強入讀大學。考評局說，學校早上將電子成績單分發學生，過程順暢。美國地質調查局的數據表示，阿拉斯加半島東南對開98公里海域發生尼克特制 7.8 級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屬於淺層地震，當局發出海嘯警報。地震發生在本港時間下午大約2點。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正午時分，本港大部分地區的氣溫上升至32度或以上。此外，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有驟雨。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天晴，但有一兩陣驟雨。下午天氣酷熱，吹輕微至和緩東南風。展望本周餘下時間持續酷熱，大致天晴。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現在氣溫32度，相對濕度 66%。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5515点，跌120点，总成交金额1089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33点，系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57点，升12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55蚊，跌9蚊；阿里巴巴252.6，跌4.4。美团点评196.9，跌8.1；中芯国际28.8，跌5.5；盈富基金26.18，跌1毫；中国平安85.8，跌5.5；港交所373.8，跌6.2；京东集团245.8，跌8.4；小米集团16.38，跌2.2；信宇光学科技139蚊，跌1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1，英镑9.865，瑞士法郎8.322，澳元5.555，加元5.768，新西兰元5.175，欧元8.9468。每百日元对港元7.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021。日经平均指数报22751点，跌132点。港金现价报17190蚊，升3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9.52美元，卖出1860.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伟华中心有意外，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嘅交通挤塞，车龙排到近骏景园。就系、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近住伟华中心有意外，龙尾骏景园。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最后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柴湾的永平街因为有道路工程，直至到下午的6点，所有车辆都是禁止由永平街左转入去柴湾道，经过的朋友请你留意现场的交通指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嘅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

怎坏人再坏，看守这片原始心态，围墙外守候着，好好活着，人纵使不快，回归一生最初，没有扼杀，没有变成反派，宽恕吧，带着这颗心，明日已是花花新世界。当看离了炎凉世态，从心态上找寻宁静天涯。 星期六下午3:14开始两个钟的骚动音乐。小林的有吴亦坤新的这首的派台作品原始心态。 那些胭脂色的香槟色的伸手可及的段段艳遇，处处有艳都放在眼前，害怕彩花天黑路远，情愿对路边灯饰眷恋。那些玻璃上的水晶雕的一足即碎的，逐步逐步进占世界，通向没有缘。地厚天高，遇寂寞难免。谁家有后院修补破损？烟尾调疲倦了，在伟大布景下，这地球若果有乐园，会像这般吗？摘去鲜花，然后种出大厦。层层叠的进化，摩天都市大放烟花，耀眼烟花随着记忆落下，繁华像幅广告画，蝴蝶梦里醒来，记不起对花蕊的牵挂。那些山中开的飞的不知所措的，渐渐熟习世界会变，不再受惊怕，为免牺牲，情愿被同化，而使到闹市找一个家。烟尾调存活了，在发射塔之下，这地球若果有乐园，会像这般吗？摘去鲜花，然后种出大厦，层层叠的进化，摩天都市大放烟花，耀眼烟花随着记忆落下，繁华像幅广告画，回忆梦里醒来，记不起对花蕊的牵挂。种出大厦，文明是种进化，尽管适应别制止它，力竭胜沙，情怀承受不起风化，丛林不割下，如何建造繁华，别问怎么不爱它，蝴蝶梦里醒来，记不起有过牵挂。 一听到吴亦坤的新歌的时候，即刻想起就是这一首的作品 Lady Shine， 作品名称叫做燕尾蝶。一连两首的作品会不会都令到你想起自己的初心是什么，唤醒你一些年少时候的回忆呢？ Life. All I'm thinking about is what to do tonight. 100 miles an hour, no headlights on an open road home. We do what we can to dull the pain. Pinky promise things to stay the same. Even when I'm old, I know you. can be real life. Don't even feel high. Maybe if you take one for me, then it'll feel right. Don't wanna know what staying still would even feel like. Wanted to fit in when I didn't, now I know. And I just want freedom. Can't be lonely. Heart is hopeful, stupid for me. Say they love me, but won't show me. Is this how it feels like to be alone? Fall in love, broken heart. You break the rules, drink too much. We're all a mess. But I guess this is what it feels like to me. 今天有 Emery featuring 的有 Georgia Cat 新的派对 single， 这首歌名字叫做 To Be Young。 歌词里面看到有一种世代之争的，当一班的年轻人成长了之后，成为自己曾经很讨厌那班的成年人，就是这首歌的故事 To Be Young。其实想起其实自己年轻的时候想的是不是赚多少钱，去到有几成功，住一层几多层的楼。后生的时候其实你可能想的就是很简单，朝早早点起身去到巴士站那里等那个的女仔。 每次见你搭上八半巴士，早点起身见得到你，过去每个餐住遮的雨天，想比比一起睇出戏，沉醉这天一个人，想起一个人，曾幻想转一转身放低一个吻，沉醉你的一个人，喜欢得太深，想要最快得到你好感。Baby, I just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my girl。人哋话我天天等你。 Oh baby, I love you tonight. Oh baby, I touch you tonight. Oh baby, I feel you tonight. Oh baby, I hurt you tonight. Oh baby, I love you tonight. Hey. Baby, 今晚需要你睇星星，点知八路嘅食蜜糖星星，中意你只眼够滞嘅 bling bling， 想要你都系只系可以 bling bling。每日翻屋企，随时一定，幻想可以同你出街 drink drink。你系我心入边嘅一颗恒星，同你相识绝对系神迹。 Baby, I just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my girl。人哋话我天天等你，等到都生锈。Baby, I just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my girl。 I can't stop, I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I can't stop, I can't stop, I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I can't stop, I can't stop, I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I can't stop, I can't stop, I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Give me a number, girl. Baby, I just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my girl. 因为话我天天等你，等到都心碎。 首令到你可以有翻少少年青感觉嘅作品嚟嘅 ，The DJNY 都得啲，加埋有宝琪，新嗰只嘅派台 single。 Can't Stop。 人去到一个什么程度你会觉得咦真是老了，就是当你的时间会要么就是担心你的将来，要么就是为你做了的事你过去一直都后悔。这首歌都是提醒你怎样去到年轻一点，活在当下一点。方浩文啦，新呢首嘅派台作品，佢同埋六号一齐填词呢首新歌，歌名叫做《All We Have Is Now》。如果有咧新碗钟之后咧，会有我哋嘅嘉宾，今日嘅嘉宾咧会系吴林峰。 二台夏日 Summer Fun 就日节目听得好开心，烈日当空要听翻首透心凉嘅 K-pop。迎战夏天火辣辣，以劲歌热舞正面对决。逢星期日下昼五至六，大航旋风秋旋，旋动 K-pop 新势力。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 新城电台节目总监陈海欣初步确诊新型肺炎。新城表示，傍晚六点之后，电台位于黄埔的办公室需要进行加强版消毒，全部员工需要撤出。到时会以三台联播方式，以自动化电脑运作播歌，继续广播。据了解，新城电台新闻部目前只是留守最低限度的人手，直至下午五点半之后全体撤退。听日有机会需要全台继续关闭，星期五可能仍然受到影响，直至清洁消毒工作完成之后，再决定回复正常广播日期。新城亦都通知所有员工今日起留家工作，直至检测报告证实阴性，才可以返回公司工作。政府进一步收紧新型肺炎防控措施，行政会议通过修例，将会刊宪。听日起强制市民在任何室内公众地方佩戴口罩，暂时为期14日，直至下个月5号。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說，措施針對交通和室內地方，是因為這些地方人多擠迫，空氣有時未必好，如果有人不戴口罩或者戴得不正確，執法人員會勸喻，對方如果堅持不改善，即屬違法。他說，今個月8日至到昨日新增719宗確診個案，當中超過80%患者潛伏期沒有外遊，近期亦都出現源頭不明的本地個案，顯示社區有隱形傳播鏈，社區大規模爆發的風險非常高，未來一兩個星期是疫情發展的關鍵。陈肇始又话，由于本地和全球疫情非常严峻，将会延长公共卫生紧急规例的有效期，其中部分抵港人士强制检疫14日的规例有效期延至9月7号。另外四条规例，包括限聚令以及规管业务和处所经营的规例等，有效期延长至12月31号。另外，政府將會刊憲，要求過去14日去過美國、哈薩克、孟加拉、印度、印尼、尼泊爾、巴基斯坦、菲律賓和南非的人士，在登上前往香港的民航飛機之前，必須提供病毒檢測陰性結果，以及至少在香港預訂酒店14日的確認書，否則不能夠上機。下星期三凌晨生效，直到另行通知。美国地质勘探局的数据表示，阿拉斯加半岛东南对开98公里海域发生尼克特制 7.8 级地震，当局发出海啸警报。地震发生在本港时间下午大约2点，震源深度10公里，属于浅层地震。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下午天气酷热，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持续酷热，大致天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407点，跌228点，总成交金额1183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33点，系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57点，升12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51.5，跌12.5；阿里巴巴251蚊，跌6蚊。美团点评195.3，跌9.7；中芯国际28蚊，跌1.35；盈富基金26.06，跌2.2；港交所371.4，系跌8.8；中国平安85.65，跌7毫；小米集团16.1，跌5毫；京东集团244.6，跌9.6；信宇光学科技138.8，系跌1.3。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751， 日元 106.9， 瑞士法郎 0.933， 加元 1.346， 人民幣 6.996， 英磅對美元 1.267， 歐元對美元 1.152，澳元兑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兑美元 0.665。 日经平均指数报22751点，跌132点。港金现价报17170元，升3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2.3美元，卖出1853.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進翻交通意外，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龍方向較早前近住偉華中心有意外，仲未清理好，部分行車線受阻，一帶嘅交通擠塞嘅車龍排到過咗進景園。咁就喺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龍方向近住偉華中心有意外，龍尾進景園。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嘅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華潤大廈，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喺賣會大樓對開。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秀茂坪道因为有道路工程，现在秀茂坪道去顺利村方向近住晓光街部分路段的慢线是封闭，经过的朋友请你留意。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干诺道中和记大厦桥面来回。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这个 BB 不懂叫妈妈的，不过他一样都这么开心。以后要改口，不是叫他做王君卿，而是 G-Race。 一路他都没透露过自己这首歌曲的筹备的，当他宣布准备了六个月的 BB 终于出世，不少人以为他有喜，但其实这个 BB 是代表他以独立歌手身份出道的首次单曲。作曲有 G-Race、 Shumika， 填词有他们两位，朱琳标监制 Shumika。全新踏入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八位 ，G Race 王君卿 Casada。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我系 Lazy Lion， 为咗抗疫，要避免聚会同大型活动，活动嘅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嘅地方。亦唔好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嘅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系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嘅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向上插，向下插，不可放任胡乱插。 阿爸，呢首系刷牙歌，系向上插，唔系向上插啊。 唔系啊，呢个系电力安全歌，提醒你个插头咧就唔好插咁多。 啊，阿爸你又醒喎，仲有啊，啲插头电线如果损坏就唔应该继续再用，要尽快更换啊，手湿都唔可以掂电掣。 留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浙江短剧。 关制上锁同埋记得贴告示，电力工作安全就系咁容易。 听歌就要睇路，谁能做到？要为耳朵做天地打扫，要是遇上再大雾，有那些阴云听不到，音色为我开路，谁能共舞？细声讲，大声。 音乐，任由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至五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电话旁边嘅咧有吴林峰啊，你好 ，Hello Eric，Hello 大家好， 你好啊，嗱，收到你呢首新歌啦，咁啊歌名咧叫做《巴士光年》啦，咁啊我好中意呢一首歌嘅其中一个位咧，就系冇乜听过啲歌手喺首歌中间咧系用首歌嘅 music break 啦，嗰个 bridge 位咧去到啊，等我哋，咦见到一个人叫吴林峰，不如听下佢歌先，都几好啊。我几喜欢这种的乐天的处理咁样嘅， 多谢。 喂，找你介绍呢首新歌先，系啦，《巴士光年》。 冇问题。咁呢一首歌系其实系一次经历嘅写翻出嚟嘅歌嘅。咁呢个经历，我相信应该九成嘅香港人都系会有噶啦。 系。 就系、是、塞车。 系。 系啦。 明啊。 咁有系啦，其实有一次咧，就系我自己塞车啦。咁咧就好唔好彩地，其实我系迟到到噶啦，已经。即系例如话我约六点钟，但系我六点半我都仲塞咗喺条路上边嘅。 嗯。 咁喺个情况底下咧。咁我就開始，其實已經好燥底嘅情況下，已經燥到冇感覺㗎啦。咁嗰陣時咧，我就開始望一望周邊架車，仲有啲咩事發生啊？咁呢個時候咧，就坐喺我對面嘅有一個小朋友同個媽媽咁樣。咁、那個媽媽就好燥底咁聽電話，就哎呀得到啦，到啦，你唔好再催啦， 係 咁樣。咁同埋成嗰陣時，成架車嘅人咧，其實都係好火爆嘅，其實我 feel 到個氣氛係。咁突然間呢個時候，個小朋友就話：阿媽，你唔好嬲啦，唔去咪即係佢最咁樣講，阿媽你好嘈啊，可唔可以靜啲啊？你阻住我打機啊！係，即突然間有一個好大嘅落差出現，即係跟住成架車就變咗一個氣氛，就大家都會喺度笑咯。 係， 即係好似嗰下好似好燥底，大家都等緊架車開嘅時候，嗰種煩躁會突然間唔見咗咁樣。 哦， 咁就係因為呢一個經歷我就寫低咗呢一首歌嘅。係，因為我嗰陣時會有一下就係諗啊，其實係咪真係可以簡單啲咧？大家諗嘢嘅時候。即系转牛角尖，转死牛角尖系唔会揾到方法噶嘛。其实不如试下啊，轻松啲，换个心境去面对。反正我哋都改变唔到环境噶啦，咁我哋可以改变自己心境噶嘛。即 系 可以学下个小朋友咁样。 系， 即系我系一个咁样嘅出发点，跟住就写低咗呢一首歌啦，咁样。 我几中意，真系其实好多人都可以中意呢首歌，因为即系首先我觉得听落去有种会心微笑啦，呢首嘅作品。咁然之后就系嗰个编曲，我觉得系已经成个 mood 好好，就是、一嚟就有少吹口哨嘅声。即已经有一种轻松的 mood， 再引入去咁样，然之后我成件事嗰个铺排唔错，因为今次其实咧，你啦 ，Perry Lau 啦，同埋 Justin Yao 咧一齐去到做呢首歌嘅编曲嘅， 冇错， 系，所以嗰阵时其实系咪大家已经谂咗，咦，我哋 set 咗个 mood 系要轻轻松松啦嘛，咁于是就有头先嗰啲元素摆中间咧， 其实系噶嘅，最初初我哋开始编呢一首歌嘅时候咧，其实已经有一个好固定嘅 reference 嘅，其实就系啲日本。偏 jazz 少少嘅一啲歌，係分啲嘅，即係因為係好玩嘅，即係分途嘅一首歌嘅 style 嚟嘅。咁所以我哋都出發點就係諗，不如試下分之餘都即係可以玩，咁就玩盡啲啦。咁同埋佢就覺得如果呢首歌唔玩到盡咧，會變得好似兒歌嘅。咁所以係啦，會變得好似兒歌嘅。咁如果你唔即係喺嗰個編曲上，我哋玩盡啲，即係話你唔好驚呢樣嘢，可能你中間嗰段獨白。可能你吹口罩，你唔使驚呢啲嘢，即係你要玩你就玩盡佢。咁所以我哋嗰陣時初頭諗咧，其實最定立嘅元素就是我哋有個 brass 啦，係啦，有個 brass 啦，然後我哋嘅 rhythm 係比較 shuffle 啲嘅，係，唔揸得唔揸得咁樣嘅 feel 啦，係，然後就會 jazz 嘅一個 style 行落去咁樣啦，就會係一個咁樣。咁而嗰個口罩咧，其實同埋個獨白咧，其實。最後其實係喺錄音錄完 vocal 嘅時候咧，就臨時加上去嘅。 Oh. 因為我哋錄曬全部嘢之後，就發覺硬係爭緊少少嘢。係啦，咁特別係個 music break 啦，跟住就話不如試下亂噏一啲嘢啦。即係你可以係控訴下你嘅生活，又可以喺發，即係我平時喺大家即係朋友心目中，其實我係一個都幾白痴嘅人。不如你試下發揮下你啲白痴啊！即係嗰陣時就係咁樣嘅過程，之後就完成咗呢一個獨白。然後其後我就覺得，不如試下加埋個口罩上去，因為我真係好想加，我覺得係會令到件事再。 多啲嘢啊，咁、所以就係咁樣決定底下，我哋就一齊完成咗個編曲啦，咁樣。 哦 ，OK， 喂，咁但係嗱，因為嗰陣時你已經有一個嘅手，你其實個概念都已經好齊啦，咁所以就於是約翻，都係揾你嘅好兄弟啦，阿 T-Rex 就幫你填詞啦，咁樣。 係，因為 T-Rex 咧，其實我同佢一講嘅時候，已經好大共鳴嘅啦。 係。 咁點解咧？因為佢住屯門嘅。 Yeah. 系啦，咁應該大家都明啊，咁所以嗰個感受咧，佢又十分之有共鳴嘅。 係， 係啦，因為佢就好似喺荃灣翻工嘅嗰陣時。 係， 咁即係你由屯門去，唔係荃灣添啊，係九龍啊嗰啲地方啊。 係係係。 咁你要去啲地方，咁屯門出嚟就一定係即係騎住只牛差唔多啦、那個速度係。咁我嗰時同佢分享咗呢個經歷，佢就話啊，喂，我真係有表啊，因為點解咧？佢話佢依家就塞緊車啦。我同佢分享嘅時候，佢就係塞緊車翻緊屋企啦。咁同埋我同佢講咗個內裏意思就係、是，因為我嗰時同佢傾嘅時候就講到成個事情嘅發生，即係小朋友媽咪架車咁樣。咁更加緊要係我同佢講話，其實我哋個個都係小朋友大個噶。即係點解人大個之後好似諗嘢越嚟越複雜呢？其實我覺得係好嘅，即係諗得複雜係好，咁但係其實有啲時候我哋都可以放低下我哋複雜，因為我哋都係小朋友開始慢慢大個，其實小朋友嗰陣時有嘅嘢，我哋依家都應該係可以有返嘅。 嗯， 即係我就咁樣同阿 TBS 講，不如試下嘗試下將環境轉換心態嗰件事，我哋生活化咁樣寫出嚟啦，咁樣囉。 请坐在长途遥不要命，闭合着眼睛，停于不幸的小径，亦高兴。将颈位刹车爆胎，苦皱着眉，打开手机看出戏，坐巴士赶着到家。交通的际遇也不可以预计吧，那别预计它，在艰苦的路线中都不准作落马，来吧放松嬉戏一下，望穿车窗柜谈世间本性，任陌生风景仍然眼睛，新屋村咁少的旧铺，如搭错车当即弃， 车我，我想翻去打机啊！我都已经迟噶啦，做咩仲要咁样、啊？ 唉，咁又系嘅，控衰边有一人唔失噶？唉，算啦算啦算啦，话歌听算咯。你个样叫吴林峰、啊，哇，睇下佢啲歌先。啊 ，OK 喎、啊， 坐巴士赶着到家。焦急苦恼没法更改到现况吧，法子再计算吧，坐巴士赶着到家，交通警报没法更改到便放下，算吧，在艰苦的路线中都不准索落马。 快转化。随着耳筒心态转化， 喂，我哋头先就揾阿吴林峰，即系讲咗系巴士光年，即系头先嗰啲系作个 idea 啦、歌词啦、arrangement 啦等等。咁一定要讲嘅咧，就系个 music video 啦。 啊， 系啦，因为今次亦都加咗好多嗰啲系 IG story 嘅元素啊。咁然之后同埋即系你搭巴士上面会遇到嘅一啲小意外啦、啊，啊饮水嘅时候个樽盖去咗人哋嘅脚底啊，个袋又撞咗你个头啊， 系 走咗班车啊，诸如此类啦、啊，咁样，喂，几丰富嘅一个 music video 嚟，今次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今次 video 要好多谢 Elton 同埋 Sunset 嘅， 嗯， 今次个 music video 我哋三个人用咗几晚通电谂出嚟嘅一个 idea 嚟嘅， 系 系啦，因为其实最初我谂住个画面上呈现嘅时候，都系希望生活化啲嘅， 系。 因為首歌就希望講生活，同埋都好想有首歌帶出嘅意思，可能用畫面去帶出意思，就係話其實我哋生活上面可能你遇到好不快嘅事情，係喺另一個時間點之後，可能成為你最開心嘅事情，或者你好搞笑嘅事情。即係可能你喺架車度無啦啦俾個袋坑咗個頭，其實嗰刻你係會嬲噶嘛。咁但係你可能過咗一個鐘之後睇翻又幾好笑喎，你都會 po 上 story 啊，點樣咁樣。 系， 即系我哋就系一个咁样嘅概念去出发嘅。咁另外就系、是，因为我哋点解会用咗三晚嘅通影时间咧，就因为我哋要谂啲搞笑嘅画面嘅。 系啊， 因为我就一同佢讲就话，其实都几符合我嘅性格啦。 系， 咁佢就话搞笑画面咧，即系 Elton 就咁样讲嘅。搞笑画面唔系话难拍，但系谂 idea 系紧要啲嘅。即系我哋点样去谂到个 idea 实行出嚟咧？例如话，其实我哋好冒险咁喺巴士度拍啦。就係好驚個司機會話我哋啦，啲乘客會話我哋，其實超級驚嘅。即係我哋諗咗好耐啊，到底我哋點樣可以實行到我哋諗嘅一啲畫面出嚟咧？另外就係、是、好緊要嘅就係嗰三日嘅通頂咧，其實係希望將所有嘢變得現實啲啊。即係佢哋唔希望嗰啲搞笑嘅情節係真係你憑空諗出嚟嘅，而係你真係有試過。係啦。真係有試過，其實嗰啲畫面係我真係試過嘅。 係， 係啦。咁同埋我哋都希望喺個 MV 度去表達呢樣嘢嘅，就係、是、當你可能你去到一個地方，你冇得即係發現你可能你去間咖啡，咖啡閂咗門。其實唔緊要嘅，你可以行去第二邊，可以行去另一個地方去睇。其實途中你可以發現，其實你抬頭望下我哋呢個香港，其實都好靚。係啦，即係會係咁樣嘅一個諗法，都希望即係大家可以喺 MV 入面可能放低一下心上或者手上瑣碎嘅事，即係俾自己笑一下、唞啖氣、會心微笑一下，即係咁樣嘅一個感覺咯。 突破孔雀這圍牆，想找到命運的真相，萬里苦海中盤旋，得風裡茫然惆怅，終於找到原諒嗎？入無言地躺下。错两眼泪流，望天打卦，实情旋律没同途人谈什么，同受笑声，风眼掠过手脚划破，得你伴我走，不再独斗，即使几多可怕对手，需你共我都各自往中点冲去，同站住在旧木船里。中洋行心冰冷，谁扶持我给我暖风，过下偶遇同到这张纸上，最或有时仍难忘你，为谁仍负挑战， 而家有新歌啦，巴士光年啦，咁要问吴林峰啦，咁喺今年啦，仲有半年嘅时间，喺音乐上面有啲咩嘅安排咧？ 啊，今年我终于会在八月份推出自己第一只 EP 啦。 Good， 恭喜你啊！ 多谢多谢。咁同埋我都会仲有一首歌嘅， 系 啊，仲有一首歌，希望尽快俾大家听到啦。 嗯。 咁同埋我哋个团队都倾紧几 EP 都希望搞一场可能小型嘅音乐会。 系。 即系啊，其实都忍咗好耐，好想唱歌好耐噶啦。 系。 即係最近疫情嘅時候，即係大家都踎在屋企啦，冇得出街啦。 係啊係啊， 咁都希望可以有個方法，可以同大家一齊去聽下歌，放鬆下。 嗯， 然後鼓起自己信心，繼續向前行嘅。 嗯， 即係都希望做呢樣嘢咁啊，希望做到出嚟俾大家睇啦。 嗯，係咯，咁因為都希望嗰個疫情即係而家反彈啦，咁但係希望可以快啲平復啦。咁、然之後就真係可以有即係除咗係可能喺大家見到 IG Live 啊、Facebook Live 啊等等之外，真係可能有現場嘅 show 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可以看到咯， 冇错 。咁但系都系一个好嘅消息，就系喺八月嘅时候咧，吴林峰就会出佢嘅呢个新碟啦。 冇错。 咁啊，到时就期待你嘅新碟。咁啊，到时再揾你上嚟介绍你嘅新专辑噶咯。 冇问题。 系啦，咁而家就去听住你嘅《巴士光年》先啦。今日多谢吴林峰， 多谢 Eric，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周遭仿如迷途，我似遇着夜空有梦，我似遇着夜空过路，亦觉荒芜。无声的风光黯然前途，望着落寞地景，望不见地图。转个是个，原来前路尽有街灯的信号。照直看不可看到微光的管道，当继续张望，仿发现希望，多分暗的光亦可观看，总有路闯荡，不要做狂心笑等我看，人生尽丧，桃红的天空不藏蓝图，若是夜幕未肯引路，望着夜幕又怎上路，踏上征途，谁一生总可安然完成，若是现实未许你倒退暂停，不要定案，一切未发生怎么窥看，沿路线踏前向着曙光，总可摆脱现况， 同埋變形。另外一部輕型貨車車頭受損，一間食肆外牆亦都受到波及。全國政協副主席、前行政長官董建華說，香港獲得的成就並非由其他國家恩賜，認為本港在世界大變局之中難免受到外在因素衝擊，必須沉着應對，又強調中央政府會全力愛護和支持香港。董建華在一個網絡論壇致辭的時候說，西方政客千方百計將國內的政治壓力轉到外交戰線，批評他們錯判形勢。他又說，本港豐厚實力和穩定根基亦都不是肆意破壞的違法分子可以隨便摧毀，形容祖國是香港的堅實後盾，相信國家富強就是香港繁榮穩定的最有力保證。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是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正午時分本港大部分地區的氣温上升至32度或以上，此外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有驟雨。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是有一两阵骤雨，下午天气酷热，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持续酷热，大致天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118点，跌517点，总成交金额1,484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33点，系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57点，升12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40.5，跌23.5；阿里巴巴248.8，跌8.2。美团点评192.9，跌12.1；中芯国际27元，跌2.35；盈富基金25.62，跌6.6；港交所361.2，跌18.8；中国平安85元，跌1.35；小米集团15.68，跌9.2；京东集团242.4，跌11.8；吉利汽车15.64，跌8.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1，英镑9.824，瑞士法郎8.309，澳元5.526，加元5.755，新西兰元5.15，欧元8.9355。每百日元对港元7.25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377。日经平均指数报22,751点，跌132点。港金现价报17,120元，升2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2.07美元，卖出1,853.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伟华中心嘅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的龙尾而家排到去沙田马场对开，咁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因为近住伟华中心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就在沙田马场。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西行的龙尾分别是华润大厦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只是收费广场对出多车。路面情况，在港岛渣华道近住书局街挤塞，龙尾在电厂街。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干诺道中和记大厦桥面来回。最后啦，卫生署提提你，揸车揸得耐，容易会周身骨痛，泊好架车，落车喐一喐，松一松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嘅收到音乐啦，哈一期 翻嚟啊 ，Hello Eric 啊，哇，今日呢个都系一个思考题嚟噶， 系， 同埋我觉得系一个各大唱片公司不如一齐听下嘅思考题啦，咁样啦。其实点样为之宣传一首歌嗰、那个效益同埋效果系最好嘅咧？ 呢个系 PowerPoint 嚟嘅，应该 系啊，系可以做一个 present 嘅， 唔系一个 master， 即系你去读大学咧嗰啲 master 系 嗰个临尾嗰个嘅 thesis 嚟嘅呢个已经系 嗱，又或者我再窄啲啊，一路自己会出一啲孤物论正面或者负面、嗯，甚至乎你歌曲当中都会有啲哗众取宠嘅成分、 嗯， 以令到大家都好多关注喺一只碟当中，咁样算唔算为之一个好嘅宣传手法？你觉得？ 有 talking point 咯、 嗯， 宣傳，但係我唔係好 buy 嗰種嘅，我唔係好 buy 一種就係話，就算係啲人踩到你隻碟盡啊，咁都係一種宣傳啦、啊。咁我覺得呢個你到最後係冇效益可言噶嘛，即係你只係淪為一個笑柄嘅啫嘛。係啦，咁我覺得呢個就唔算係一種 好好嘅宣傳。 係啦， 嗱咁其實今日亦都唔係話淪為咗笑柄，不過係引起咗啲討論嘅，同埋最緊要係個討論的而且確大家嗰個重點就係擺喺。啊，系到底要用乜嘢手法嚟宣传歌先唔会黑人憎咧？咁样啦。 哦， 系啦， 咁有好多方法宣传歌都唔黑人憎嘅。 又或者其实应该话我今日讲一个， 我想知道实例啦，而家 系啦，咁样讲李荣浩啊。 哦 ，OK， 系啦，咁李荣浩咧就越嚟越多歌出啦，咁嚟紧就应该可以集合成一张新嘅专辑啦。咁 系， 咁然之后其实咧，大家一路都觉得李荣浩宣传歌嘅手法系好好嘅。 系， 佢对上一只专辑啦，耳朵嗰只专辑当中啦，佢有一首歌就话系呢个最短嘅华语歌，就得四秒啫。 系 咁样，咁嗰首歌叫贝贝啊嘛，即系 baby 就一句咁就当系一首歌噶啦，咁样你可以听翻噶。 其实我都可以出碟啦，咁样。 你咁你会讲咩啊 ？Yeah， 第二 track 唔系 ，Oh yeah， 第三 ，Oh yeah baby， 我会直接 Q 去第十咯，我想睇下第十会唔会长多少少咯，咁样系啦， 会唔会系呢一 cut 啊嘛？系嘛？ 系啦 ，CD 啊嘛 ，CD 我嚟啦。Baby, oh yeah！ 但系佢有俾心机做 mixing 合唱啊！ 呢啲唔叫合唱啦，都冇。 咁佢嗰首歌嚟啊嘛。 系系 ，OK OK， 但系佢好认真做 mixing 嘅，你听到？ 系咩？听多次。 Baby, oh yeah！ 我中意呢首歌 啊！我哋可以试下接龙，一路接落去可以接到几多唔同嘅嘢入去。 系 系啦，咁其实嗰阵时咧，呢个系好夸张嘅，喺微博上面啊，系几乎嗰时都有成几亿人讨论紧呢个 hashtag 嘅，就李荣浩出咗最短嘅华语歌咁样。 哦， 咁跟住咧就去到呢 首算系一首歌嘛？ 佢咁样理解噶， 哦 okay、 人哋系咁样理解噶，即系系咯。 系，音乐新定义， 唔好否定人哋嘅意义啊，系啊，跟住然之后咧，另外就系讲紧之后讲紧新专辑啦，新专辑当中咧都有个小风波嘅， 就再短啲啦嘛，首歌 系李荣浩咧喺微博上面发烂渣、 okay? 就话啊，佢交咗首歌咁耐啦，点解经理人、唱片公司仲未可以将佢摆上网，仲未可以俾 fans 听到呢？而家出歌真系咁难呢？咁、样。 OK。 咁然之后，其实呢件事就令到大家哇，李荣浩发脾气啊，咁样李荣浩即系新歌出唔到啊，咁样，咁大家就开始好好奇到底系一首点样嘅歌啦。 系。 咁之后就出咗麻雀嗰首歌啦。 OK。 系啦，咁呢个已经系新专辑嘅部分啦。咁就今日想讲嘅呢件事啦，一路以嚟你见到佢喺微博有好多嘅动作，好多嘅宣传啦。咁、基本上咧，嗰啲 hashtag 咧。 都係會上到去熱門搜尋嘅個話題上面嘅咁樣。咁今次呢一首歌所引起嘅話題亦都係嘅。嗰首歌之前都同大家聽過嘅新歌嚟嘅，叫做《要我怎麼辦》。 嗯、 但係成首歌咧只係得九個字嘅歌詞，不斷重複唱， 嗯、 就係、是、哈哈，要我怎麼辦？你想我怎麼辦？即係不斷呢幾句重複唱、重複唱，同埋即係都好感恩啦。唔係非歐美，係咁啲美，但係一首三分零鐘嘅歌咁樣樣啦。咁、 嗯、 然之後咧，呢、這個 hashtag 啦就係李榮浩用九個字寫咗首歌，又上咗熱門嘅搜尋。咁就成为咗一个据闻啦，睇翻啲数字啦，已经嗰个讨论嘅次数已经去到四点几万，而 search 过即系 click 过呢、這个hashtag 嘅人咧，有三亿几噶，咁系一个好好嘅数字嚟噶啦，咁、样。咁但系因为每一首歌咧，即系网民都可以俾分噶嘛，呢一张专辑咧，我哋之前讲过一首《再一起码好不好》咧，就有4.3分，咁算高分5分系啦，咁佢啲歌咧平均都有3-4分到嘅。但系呢一首就系要我怎么办，又好似好多讨论到啦，有好多人去关心啦，好多人去关注嘅呢一首歌咧，其实只有2.8分。咁然之后好多人就开始即系有啲评论啊，你见到网民就会话，一招唔可以用太多噶。 哦， 即系大家会觉得一个宣传嘅策略，一个引起话题嘅手法，用太多就烦噶啦。 哦，所以佢哋系唔系对首歌本身啊，即系以歌论歌，定系讲系你宣头先所讲个宣传手法先？ 我谂其实系捞埋嘅，即系首先嗰首歌佢哋听落会觉得啊，都冇之前嗰啲咁好听，可能呢个已经系一个印象啦。 即系呢一首 系唔系呢？同埋唔系啊，我哋 DJ 好中意讲咩？好好播啊！ Yes， 系咪好过瘾啊？ 好过瘾啊！ 咁但系其实咧，另外个即系头先就讲到要我怎么办呢一首作品咧，即系引起嘅嗰个讨论就系、是、哦，有啲宣传招唔可以成日用啦。第二就系、是、啊，到底有冇一个慢传，即系或者最稳阵嘅宣传手法，首先可以引起话题先，因为引起话题佢真系冇得输噶。一个 hashtag 俾人睇咗3亿次，其实好少可啦。嗯、但系同一时间又唔会令到人哋反感，又会支持你呢一首歌咧。 哦，但系啲人可能其实咧，呢、這个世界好多人都系又要听又要闹啦，又要睇又要闹啦。 系，即系可能佢哋一路 kick 住嗰条 hashtag 一路，哎，首歌真系唔好听。 或者其实佢暗讲我好中意嘅，我系要俾真心知你啊。先，同埋我成日觉得咧，即系我唔知啊，但我成日觉得呢操作咧，嗰啲分数啊，或者喺网上嗰种操作咧，系太多方法啦、 嗯。 你谂下，单单嗱，头先你讲其实几聪明啊。首先你做咗个 hashtag 就 系 哇，用九个字啊写一首歌啦咁样。好啦，咁然之后咧就哇，咁已经系一个话题啦。 系 点知啲人啊，俾2.几分啫，第二个话题。 哇，你真系黑心传媒嚟噶，因为。 系咪先嗱？咁呢件事其实可以继续 trend 落去噶嘛？嗰样嘢系 哦，咁呢个真系其实就可能系做咗出咗一下力， 嗯、 但系赚咗2倍积分咁。 系啊，咁当然啦，有阵时呢啲系系咪有得计咧？ 系 真系可圈可点嘅， 系 啦，有权可能系真系低分嗱、啊、高分，咁你已经赚咗话题啦、 嗯。 低分你又系一个话题嘛。 系啊，大家一齐嚟听下呢一首啊吓。都好听嘅作品嚟嘅，李榮浩新专辑当中呢一首最新嘅同大家见面嘅作品，歌名称《要我怎么办》， 2.8分啫。 好啱接李彩华嗰首歌。 你唔爱我啦？ 你想点啫？你想我点啫？你想我点？我讲你爱我，讲你知你爱我咁。 我好想斩咗你。 之后再播翻呢首。 你真系好中意呢一首歌。 好中意呢首歌。 我想问，我要点样入版权俾人哋？ 播十次啊！你一上去同刘畅讲，我哋有首歌一句全部播十次，点算呢？你十一次啦， 好过分嘅一个节目咁样。但系咧嗱，即系咁头先有讲到啊，即系好多嘅网民啊，咁就会觉得喂，你即系哗众取宠呢一招，唔好用太多次、啊，九个字写一首歌又咁样上咗热门搜寻啊，诸如此类啲嘢。咁但系李荣浩咧系有喺微博度解释嘅。佢話其實咧，佢寫咗好多關於人生嘅歌啦。咁、今次呢一首歌，佢都係想講關於人生。佢話其實2020年你哋過咗咁大一半之後，你唔覺得你就係好想對你嘅人生問一句問題，就係、是你想我點啫？要我怎麼辦？你想我點啫？啊，咁我覺得其實又講得幾通，可能佢真係就係想寫一個九個字嘅歌咧咁樣。所以你頭先嗰啲黑心傳媒嘅嗰啲嘅評價啦，同埋嗰啲猜測啦，大家忘記咗佢啦。 好好啦，啱啱咁講完成八分幾九分鐘嘅，就抹佢啦， 抹咗佢啦， 打笑啫。 係啊，唔好認真啦，又咪嬲啊，小氣。 嗱，頭先阿勁就即係講李榮浩啦，先前有一首係四秒嘅歌啦，係啦，即係呢首啦。 好想做。 係啦，跟住。然之後就一首九個字寫成嘅歌啦，咁樣咁啊！香港近排呢一排咧，其實都有一首歌咧，即係有好多人都係熱話嚟嘅，即係覺得咁。我諗其實關於係董哲同彭永森咧，都講咗第三年啦。咁然之後佢哋歌一路 音樂界嘅真情啊嘛， 係啦。咁而佢哋歌一路其實中間都有都幾叻做 marketing 嘅呢個 project， 我覺得係啦。咁而嚟到佢哋最新呢首歌咧，都應該差唔多去到係最終章噶啦，即係關於呢兩位主角嘅故事咁樣。 要 BBQ 咧一齊。 係啦，咁然之後去到呢一首歌咧，好多人講就係、是、哇，八分鐘嘅一首嘅作品咁、樣。咁以個歌嘅長度嚟講，其實嗱，頭先你有四秒，我哋而家嚟翻八分鐘，係啦，八四即係三百二十幾秒嘅歌，係咪啱啊？唔係八六四十八喎， 六百四十八咧， 四百八十幾秒嘅歌。Juno 加埋谢安琪合唱歌。 好耐冇见， 几好啊？ 几好啊？ 中好有大叫，前来前来前来。 再浸过。难道我知道知道知道多到今天都要合唱歌？难道爱知错？怎么会越行越迈越行越远？怎么变大个大个就变恶咗？几多都好难后来变太多。尽快尽快落台 ，Encore 到后来后来是怨歌。我信他心有病，我替他感到难过，我怕他身有味，期待大家当初有过。尴尬于一个字，夹硬于今晚做戏，无聊无聊无聊再唱歌。就变恶毒，几多到后来，后来没太多。难道快乐怎么会仍然仍然仍然合拍？怎么只尽快尽快尽快落台 ？Encore 到后来，后来是怨歌。难道唱寂寞？越难越难越过，怎么再愉快愉快愉快作恶？几多到后来，后来没太多，无谓作状，怎么会仍然仍然仍然合拍？怎么只尽快尽快尽快落台 ？Encore 到后来，后来是怨歌。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路透社报道，美国要求位于休斯敦的中国总领事馆在72小时内关闭。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中方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形容美方单方面对中方发起的政治挑衅是前所未有的升级行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中美领事条约的有关规定，批评是蛮横无理。 美国过去一段时间不断对中国作出污名化攻击，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错误决定，否则将会作出必要反应。当地有传媒报道，休斯顿的消防和警方接报指，在总领事馆的后院有文件被销毁的痕迹。有片段显示，在领事馆内有人将文件放入垃圾桶内焚烧。前香港众志常委罗冠聪说，他在伦敦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会面，提到61万港人参与民主派立法会选举的初选，但是北京无视这些民意，更加密谋取消参选人资格，甚至为取消选举铺路，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未来两个月局势发展。罗冠聪在社交网站说，一旦出现取消参选者资格的情况，绝对是严重的选举舞弊，挑战民主价值，阻止市民和平表达政见。罗冠聪说，今次是罕有地一对一会面超过20分钟，他从蓬佩奥的幕僚得知会面是由蓬佩奥亲手敲定，凸显美方对中方相对坚定的立场。新城电台节目总监程海恩初步确诊新型肺炎，新城表示傍晚六点之后，电台位于黄埔的办公室需要进行加强版消毒，全部员工需要撤出，到时会以三台联播方式以自动化电脑运作播歌，继续广播。据了解，新城电台新闻部目前只是留守最低限度的人手，直至下午五点半之后全体撤退。听日有机会需要全台继续关闭，星期五可能仍然受到影响，直至清洁消毒工作完成之后，再决定回复正常广播日期。政府进一步收紧新型肺炎防控措施，行政会议通过修例将会刊宪，听日起强制市民在任何室内公众地方佩戴口罩，暂时为期14日，至到下个月5号。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措施针对交通和室内地方，是因为这些地方人多挤迫，空气有时未必好，如果有人不戴口罩或者戴得不正确，执法人员会劝喻，对方如果坚持不改善即属违法。他说，今个月8号至到昨日新增719宗确诊个案，当中超过80%患者潜伏期没有外游，近期亦都出现源头不明的本地个案，显示社区有隐形传播链，社区大规模爆发的风险非常高，未来一两个星期是疫情发展的关键。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下周初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057点，跌577点，总成交金额1555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33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57点，升12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39蚊，跌25蚊；阿里巴�巴248蚊，跌9蚊；美团点评192.2，跌12.8；中芯国际27蚊，跌2.35；盈富基金25.68，跌6毫。中国平安85蚊，跌1.35；港交所361.2，跌18.8；小米集团15.64，跌9.6；京东集团242.2，跌12蚊；建设银行6蚊，系跌6仙。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751， 日元 106.99， 瑞士法郎 0.934， 加元 1.348， 人民幣 7.007， 英磅對美元 1.265， 歐元對美元 1.152，澳元兑美元 0.712， 新西兰元兑美元 0.664。 日经平均指数报 22,751 点，跌132点。港金现价报 17,120 元，升26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1,850.54 美元，卖出 1,851.56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的慢线较早前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啱啱拖走了，今但是车龙的大消散，现在龙尾就去到观塘道近启业村，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慢线之前有坏车，虽然拖走了，现在车龙都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的。至于较早前在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伟华中心的意外亦都已经清理好，封路重开，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近芜湖街，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提提大家，港铁因应疫情的最新情况，今日起是暂时调整多条铁路线非繁忙时段的服务，平日非繁忙时段星期六日和公众假期在月台的候车时间平均是延长半至到两分钟，东涌线和屯马线一期平均是十分钟一班，而平日繁忙时段的服务就维持不变。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干诺道中和记大厦桥面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基本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国家宪法制定，在1990年4月4日正式颁布，为实施一国两制提供宪制基础。 我知道基本法在1997年7月1日正式生效，今年是基本法颁布30周年。 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基本法亦保障我们的权利和自由，令香港保持繁荣稳定。 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里骚动那位，把收音机扭开，骚动音乐正在播，骚动音乐正在播。 时间嚟到下昼4:39，翻嚟骚动音乐阿琼嘅部分。DSE 嘅放榜日系有一种魔力嘅，即系令到每个人都忍唔住回忆下啊，自己放榜当日系点嘅咧？ 年年夜，灵感也浸没了，寒彻骨，落满地叶黄掉。挨下了，才发现负内伤偏生也化了。人大了，难得放肆地笑，才会懂烦恼尽量忘掉。疑患病这刻，才发现极渺小。成人唏嘘，年年适应，年年老去，而这 人群里为人群顾虑，逃离总有逃离空虚，时而走近时而远去，谁散于聚妒忌于心里，红尘飘泊在一日默然回首，和谁还是 放榜年年都有啦，但系今年真系特别坎坷啲嘅，我相信大家都明白。头先拣嚟 Sammy 郑秀文之前嘅作品，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唔想下爬，轻轻讲一句：求学不是求分数，唔好摆上心啦。不过想同你一起行。 每天沿着伤口手臂割花，长袖心中早已结疤，长夜卷缩一角做惯，还有他潜伏抑郁的那个家，平静看着别人吵架，承受鞭打与血不散，成爱许多人满身伤痕，仍独自那人游历于苦难，每天修行做圣人，让你难过会求神，心急如焚，惊慌太近，诗歌中找养分，天天渴望翻身，不管远近，伤心请走慰问，哭出眼泪都不过分，明白你亦背负太多，承受每夜恶梦煎过，同却一个 有窒息的恐怖到访，同伴对面突然沮丧，能活得轻松有几个，城外几多人住起伤痕，人浪内打滚，由痛苦践踏也不呻吟，仍埋藏自感，若你难过会头晕，心急如焚，惊慌太近，诗歌中找引份，是一种缘分，明白你亦背负太多，明白你就跌入漩涡，一起留神，不管远近，伤心请走慰问，即使我共你不算最亲，难过更要与人同行，小心孤单会上瘾，不需把伤痛软禁，漆黑心间中走慰问，哭出眼 努力过嘅，同埋人生真系唔好被一个数字限制咗自己。嘉莉邓小康作品，歌曲名称叫做《与人同行》。但系其实喺过去飘摇超过咗一年嘅呢一段风雨飘摇嘅日子当中。我想无论你年纪是什么，职业是什么，都会感受到很大的压力的。于是乎好像希望天朗气清是我们一样有的心愿。 开始起风的夜里，你拖着行李箱，辗转多少个城市，也习惯了这温差，究竟多少人在忙，你听得到吗？害怕冲破 状态， 摇摇摆摆， 把梦唤醒中回来， 眼睛睁开，大方落败，我接受所有承诺，一而再再而三推翻又重来，天黑了 一种温暖的男声安慰人真的很有力量，他是郑兴。好像还有一句这么说，漫长的等待是为了雨季不会再来，选你郑兴最新专辑当中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雨季不再来。天气如果好翻嘅时候，佢就话俾你听，不如可以出发，继续向前行啊！找到同路人一起向前行。绝对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好像他们两个咁。 在乎我却不想占有，却被我接到尽头，心爱劝你总让我不能退缩， 却不当对手，笑脸落依然念旧，包容我所有冲动，这里现在满藏在难一起度过。 What about your friends though? 两位年纪相同的女歌手，他们是吴卓源和陈芳宇。 Watch and learn, cause you might grow. 懂怎么办，只能跟风。我们在高速等候。Watch and learn, cause you might grow. Cause you running with my shadow. 转身再把梦想挥霍。能飞何必选择行走。What about your friends though? Where the hell did they go? 只剩一个就够。帮你逃离这风。 加油的作品，歌曲名称 Better。 读书了。那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里。 剛才兩位女歌手發展之路未必完全一樣，但他們都知道呢，分別只是為了未來可以再聚。 You'll be on my mind to push me through the grind of the weekend, of the weekend. Don't know how I'd make it through if it wasn't being you. Weekday's such a pleasure, but you wait's always better. You make every day a party from Monday to Friday. If you gotta take a break, enjoy. Let me say, see you on.Seconds filled with laughter. I wanna be, wanna be, wanna be, wanna be with you. Don't wanna be, wanna be, wanna be, wanna be without you. Don't know how I'd make it through if it wasn't me and you. Weekday's such a pleasure. With you, it's always better. You make every day a party from Monday to Friday. If I gotta take a break from joy, hear me say, see. 新专辑当中的作品，曲曲名正不断重复都讲紧嘅，就系 See You on Monday。但系当翻自己中学咧，同老师同同学咧攞咗呢啲嘅背景音乐出嚟啦。而呢一句 See You on Monday 咧，亦都系佢哋中学嘅时候咧，互相打招呼会讲嘅一句说话。希望讲完之后咧，唔好为呢一次嘅分别而觉得伤心。反而是要期待我们下一次的再聚啊。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听日下午三点，苏动音乐再见。